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 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老婆，每月还房贷压力够大，咱找个便宜的装修队省省吧。 那可不成，装修房子可是大事儿，装不好更费钱。一号新家金秋特惠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 那装修完又没钱配家具和家电了。 不用担心，16件家具全配齐，冰箱、电视、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净水净化器、微波炉、小厨宝任意选。 找一号新家999一平，真正拎包入住。400-876-4888， 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假如给我三天生命， 我定与你旅行疯狂，吃喝玩乐全程护航，缠绵惊险但说无妨。年轻不曾说走就走，老来何以话说当年。 FM87.6 吃喝玩乐大搜索，等你不羁。 17:06，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87.6北京文艺广播，吃喝玩乐大搜索正在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夏明。 下班的路上，大家好，我是王维。 哎，今天新一周的又开始了，我们今天呢继续要聊点好吃的。 对。 哎，说起来这个，我觉得昨天晚上的那个《风味人间》，我们得先聊聊。 嗯， 不知道你看了没有？ 没，但是我在朋友圈里看了。哇、哦，大家都， 反正好评如潮啊， 是， 确实是这样的。 对，当然了，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啊，是这个意思。当然，咱们不说跟谁比啊， 那 确实是看完了以后就觉得，我、哦、天哪，真有一种按网络语言，舔屏。有吗？ 确实是，确实是， 是吧？ 确实是，就是关键，我是没拿它跟什么比啊、 哎， 也没有跟以前的作品比什么什么的，我就忽略掉所有的制作人员，虽然对他们比较了解，但是也所有忽略掉，就单纯看那些吃的，尤其在那点儿看， 嗯， 有点遭罪，真的。 天 哪，里边最让我不能忍的就是那秃黄油拌饭， 嗯。嗯， 哎呦，那拌的整个过程，那就是我的菜，你知道吗？ 是是是， 我那简直是啊、哦，刺痛我还。 当时看完了以后，真的，我第一个感觉就是，嗯，不错，没有比较就没有伤害，它可以排第一，排第二的，怎么着也不能辜负了我们自己，可以十全十美，大概排第二。 谢威哥， 来来来，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两位嘉宾。 来吧，先说一位老人啊，咱们的错错，十全十美的导演赵雪莲，赵导，欢迎错错。 哎，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是新朋友啊， 哎、 北京自助 DIY 烤羊腿的创始人王伟来。啊， 就叫伟哥就行。 我说呢，怎么突然蹦出个来字？我说啊。嗯，哥原来还有个来的。 没有没有，王伟来。 王伟来了啊，欢迎王伟。 大家好， 欢迎王伟。 王伟 好好，欢迎 王伟啊，是王伟。 没有，今天咱俩真的本家啊，咱俩在这儿就好聊天了。 对， 嗯， 你们俩今天准备聊点什么呢？ 我们俩今天聊的是自制烤串， 特别好。 可以有吧， 我看着你们烤 特别好。 可以可以可以。哎，真聊自助烤串啊？ 就是只要跟烧烤啊、涮呐、啊、挑肉啊，对对对，我们俩都 OK， 哦，都行， 都没问题。 那行，咱今天不聊这个啊，嗯、咱们聊一聊， 包括北冰洋也可以聊会儿，可以有吧？ 对，那个 我都戒了，我真的。 那有一饭局喝了100瓶北冰洋，就是在伟哥的那个店里头， 对吧？ 发生的奇葩事件 是 九个人 喝了100瓶， 嗯， 不是100个人喝的，是9个人喝的。 你没参与吧？ 没有 啊， 我听说了， 他要参与了不够， 就101，我估计是肯定能多贡献一瓶。今儿有咱们的主题啊，今儿咱们聊的是北京流行美食的变迁。 哎， 嗯， 就是过去、现在，哎，聊将来吗？ 可以啊， 可以是吧？ 将来看得准吗？ 咋瞎看 聊嘛聊嘛， 我们又不是一档法制节目， 对 不 对？哥哥们说话特别严谨，将来看得准吗？ 嗯，可以有，说不定咱们就变成了一个风向标。 对啊，把把脉、嗯、 是吧、 啊？万一要准了呢？ 就 是、 是 不是？回来我们就可以大说特说了， 真是 不准也无所谓，我们就说着玩嘛。 哎 啊， 然后咱们创业的小船就算起航了啊。当然提到起航，我们先要说一个去的比较远的地方， 也有特别好、 啊、公主游轮新春起航，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险澳大利亚、新西兰，畅享24小时的全球美食，即刻关注公主游轮微信公众号，还可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游，欢欢喜喜在海上过大年。 哎，说到过大年，不如咱就过去的北京吃的那些吃的，咱们就先从过年开始说呗。 可以啊， 就从你们小时候，这里边谁年龄最大？ 我们 看不太出来你们仨。反正错错肯定小，这能看出来， 对对 对, 对吧？ 我一看 你们两位应该 差 不多， 对，我们俩差不多。 你们小时候都吃什么呀？就过年啊，只说过年，说点特色的。 过年，你比如说我最喜欢吃的那个烧鸡， 烧鸡那不是我们、啊，你在我们那儿过的年是吗？ 不是，就那个时候，那时候吃反而觉得味道是不一样的。 他一问我，首先反应过来是花生瓜子儿 啊，花生那是不是哥你说那儿 吃花生瓜子儿啊？ 那吃得饱吗？ 好货呀，那时候凭本供应的吗？ 啊， 过年才有吗？ 哦。 他可能更早一点儿， 还有 是有代沟了， 暴露了你的年龄。 然后比如说像凉菜那时候，因为我们家像我爷爷奶奶都是东北人嘛，然后家里的叔叔啊什么的都特别多，所以一做都是一洗脸盆一洗脸盆的做，就是为了大家来，当然不能把洗脸盆放桌上，就是做好了放厨房，然后谁来啪盛一盘，比如说弄的花生米呀、啊。拌的那个黄瓜凉菜呀、啊、海带呀、啊、就类似一盆一盆的，这样的话基本上除夕啊初一啊什么的，反正只要家里来请儿，这点足够吃。 哦， 这个 我好像没赶上那个时间，我觉得我有印象中过年吃就是好像放开改革开放以后、 嗯、 放开了以后的时候、 嗯、 比方说大街上开始有那个羊肉串摊了的时候 啊， 然后自己也能家里边就是把肉买回家，切羊肉片儿， 嗯， 然后涮羊肉， 嗯， 刚开始那个冰箱的时候不是每家都有吗？ 对、 啊，那时候吃切鲜肉是需要技术的， 嗯， 所以在家里也不能完成。后来家里边开始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有冰箱了，然后冰箱进入家庭以后，可以把那肉，我们北京话叫呲楞一下，哎，冻一下，然后再切，可以在家吃涮羊肉，就是过节的时候。也是围坐在一起，全家 热热闹闹的， 对，就印象就特别深。 是、 嗯， 原来第一次吃涮羊肉不是在前门有一个在叫一条龙的， 一条龙、 嗯、 老字号、 嗯。 对，当时我印象中好像还不怎么吃羊肉，那时候就吃他那素丸子， 嗯、 就一盘一盘一盘一盘买的。后来给我舅舅都买害怕了，然后后来随着。就再出来的时候在家里边就可以吃涮羊肉了，然后随着又是那个经济放开什么的，就街上有那些小羊肉串摊儿啊、 嗯、 还是刚开始用车条穿的那种， 对 对, 对、 嗯、 就开始有印象 了，车条串， 对， 然后在那边，如果因为像我们那儿真武庙头条那边原来就有几个大哥在那儿开的，当然他们后来通过那个挣了第一桶金，然后在就是我们广电部那边人家自己也开了涮羊肉啊、 嗯、 包括现在也敢转型了，人做别的，做的还挺好的。就在那片儿，就是除了那个伟哥说的那个车条穿的那个串儿以外，然后在那儿城乡啤酒，你可以在那儿喝。包括那时候也有北冰洋，城乡啤酒喝完了以后，就是他那个摊儿边上明显能看，我天，地上踩的全是瓶盖，但是都已经踩到那个柏油路的那个里头了。 对对，天热的时候能嵌进去。 哦、对, 对 对， 我对那个。嗯，北冰洋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小时候就老有那个小卖部有一块一大块冰，然后那个冰上就有一个槽一个槽，那个冰要躺在上面 还得滚呢， 对，然后那个对那阿姨就来回来去葫芦那个北冰洋那瓶子，我当时特别想也去葫芦葫芦，我又不敢，然后、 这个、你说那个我还真卖过，那是完全靠自己身体体温把那窝能窝出来，你老让那个瓶升温它才能化那个冰，一个一个的，你看都是现象，其实那挺痛苦的，做那个冰。 对， 南城当时是北冰洋的天下，北城是冰川的天下、 嗯、啊，对对对， 后来冰川就好像、啊、就没有了，北冰洋也是跟百事可乐还是可口可乐合资以后、 嗯、 这个牌子就把渠道 销声匿迹了，就 把渠道给 没了， 结果把牌子就给就不宣传了，这是好像又收回来了，现在 对。 所以对北冰洋有 那这就是那个时候流行的饮料嘛， 对 吧？八十年代差不多吧。 不光是这个，我记得我小时候，因为那时候八二年代中期嘛，就我还特别小，但是那时候我就替家里开始干活，然后家里只要一来气儿了，我爸就给我一暖壶，去到街口饭馆给我打点散装啤酒， 打啤酒 啊，给我一暖壶，我都抱着暖壶去，因为他也知道，因为那时候我小嘛，也不可能说打一暖壶啤酒我自己半道就喝了，那是不可能的。 原来喝酒喝啤酒不醉，实际是水里边兑啤酒， 对，加水加的多， 对， 是 不醉， 就度数比较低。 哦，你们说的那个年代啊，我都没赶上过。 哎呦呵， 生是生出来了，但是没来北京。 嗯， 那时候特小来北京啊，也是喝北冰洋。因为当时我不是说我有一汽水舅舅嘛，就是我一来北京他就给我买汽水，就是一件的买，说从来没有说哪个孩子享受过这个待遇，就我那舅舅就给我买这个，还有当时买那个那有一个大冰砖，具体叫什么叫冰熊啊还是叫什么，我不就大奶熊还是什么的，就这么大一块的冰砖， 有 也应该是北冰洋的品牌， 有 哦，估计也 就是里头没有棍儿是吧， 没棍儿， 然后撕开大冰块， 对外边是纸盒， 还有、那个、 纸盒包的， 对，还有那个小雪人儿。 啊，对，雪人不太记了，反正我就记着 那款，那是另外一款、 哦、 啊， 奶味特别足，现在想想都觉得哦，好好喝，底就好好吃，底下还有一个那个塑料的那托嘛。然后呢，我姨姨就说让我去垃圾箱里边去捡这东西，她回来洗完了之后回去自己做冰棍吃，就拿这个模子做冰棍吃。后来还有什么？还有，其实我印象最深就是在家里边吃他们的那个炸酱面。就是他们自己做的炸酱面，对。然后我舅舅他们家是什么呢？只要做炸酱面，有几个菜码啊，什么什么的涮的那个，对，就是那个超过的什么 白菜 啊， 黄豆、豆芽菜， 对，这三样，还有豆腐，炸的豆腐，还有就是他们必须要炖那个牛肉，小碗牛肉，就类似于现在的那种小碗牛肉，但当时我们在家里边真就是大碗吃。哎呦，就炸酱面，就着这些菜码，然后再就着这些牛肉吃，就觉得哇、哦，太好吃了。 我怎么听着 你说的这是北京来客人时候吃的炸酱面 啊？对啊， 黄瓜丝儿都没有吗？ 黄不太记得了。 我怎么听着跟我那炸酱面不一样？ 不，那怎么着？按小胖现在记忆也得是，快三十年， 快三十年了。 你看。他能记这么清楚已经不错， 而且 他肯定没吃黄瓜， 而且 就奔牛肉去， 而且当时记得特别混，我不知道是在天津还是在北京，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去喝那个豆腐脑，吃那个煎饼果子，他只要是煎饼果子那摊旁边一定是炸油条的摊， 这我就能回答你，肯定是天津， 肯定是天津，是吧？ 对，如果 就北 京 一直就没这样吗？ 也是改革开放以后煎饼才进来的，3毛钱一套， 对， 我也是改革开放之后来的， 是吧？改革 开放就是把我开放出来了，这。 来来来，今天呢，我们跟听众朋友一起互动啊，就说说美食这些年的变迁。 对， 其实也有那么一点点怀旧的意思。当然，我不是说了吗？也跟伟哥说了，我们今天除了聊过去的，也可以聊聊现在的， 对， 包括小不溜的，可以说说将来， 对， 当然也可说也可不说啊，这个无所谓，因为我觉得，美食是一个常新常聊的一个话题，包括也可以跟听众朋友互动一下，除了可以跟我们一起啊，随着这个时间轴，咱们一起怀怀旧以外，另外咱们也可以一块聊聊，比如说你曾经最爱吃什么。哇，那时候你一旦吃完了以后就记忆犹新，老想去再吃一遍。但是现在呢，在寻找那个时候记忆啊，就算它名字没有变，再去吃，好像不是以前那味儿了，或者说现在这东西已经消失了。哎呀，自己觉得特遗憾。其实都可以跟听众朋友一块互动一下。 对，而且我觉得也不一定光是北京原来吃的是什么。 当然， 就原来您在您的家乡。小时候吃的是什么？但是现在也不能说没有了，但就是可能流行了那么一阵儿，现在好像没有原来那么火了。说那时候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就跟那流行歌似的，所有地儿都在放，对吧？就是那些东西来给我们说一说，而且那些吃食都是什么？你跟我们形容的越详细，能把我们说的饿的馋的都不成了，哎，那最好了。 对，你这一说，我想起了那个，就 就曾经满大街都是那个红焖羊肉。 哎，好， 我是印象是极深的，但是我后来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它就在北京就消失了，还是突然之间那时候满大街，你看尤其冷的天，玻璃上再挂着一点霜， 嗯， 然后一锅红焖羊肉，然后那时候全大街，你们应该这都赶上了吧？ 赶上了， 哥哥，红焖羊肉是从我们家那儿来的。 对，红焖羊肉不是河南的， 对对， 河南新乡， 他 老 家， 对，我老家。 那我再往后说啊，我还有一个典故呢 啊。 然后这个红焖羊肉，我当时在北京吃的时候啊，那时候偶尔吃就觉得特别好吃，后来随着就没有了， 嗯。 然后2003年、2004年就自驾车出去玩的时候， 嗯， 然后就是在新乡， 嗯， 就是也是机缘巧合， 嗯， 等一个人，等我们一个哥们一大胖子， 嗯， 睡的死了，睡的不起了， 嗯， 结果在那儿等他，怎么也叫不起来，然后他过来追我们，我们就在新乡吃了一次红焖羊肉，十几个人吃了90块钱， 哎呦， 后来我就觉得特别好吃， 嗯， 是他们老板算花账了吧？ 那不是不是，当时啊，我记着印象特深，给了100块钱，应该是98块钱， 嗯， 说别找了。然后人家那个当时那服务员就拿了2块硬币回来，那意思就是我们不收小费。 哦， 完了，这我印象特别深。 嗯， 后来从出去玩去回来又路过新乡，说再去吃去的时候就达到共识了嘛。然后吃的就是新乡的葛记。 哦， 这不是广告的意思啊， 不是， 就是， 不是，不是。 当时我印象特别深，然后就是我觉得那东西真的挺棒的，就 是 你看我从小就吃这个牛羊肉什么的，但是那个红焖羊肉是我认为。是真的是最好的一个，后来我就推荐好多人去吃，包括女孩什么推荐， 嗯， 经常是推荐完了以后，然后过了6-7天给我打电话说，哎，你猜我在哪儿呢？我说你不会第二顿又去这个红焖羊肉了吧？ 嗯， 他说还真是，当时红焖羊肉是，但是现在我不理解为什么就没了，是吧？ 是做起来麻烦吗？ 不 是 不是不是，我怀疑啊，是因为他火做的人太多了，一下把它给做烂了。你说多到什么程度啊？我们家呀，你就数几辈儿啊，都没有说做饭的，没有开馆子的，没有。那个时候是我有一叔叔，人家是一个银行的职员，当时因为红焖羊肉在北京特别火，人家就说，哎，干脆我去北京开红焖羊肉馆吧。当时不觉得，就说又做生意去了哈。但是你现在回想起来，就连一个银行职员都要带着红焖羊肉去北京开馆的，你说那 他挣钱了吗？ 不知道啊，就销声匿迹了，也是消失了，也不知道了。而且到目前为止，就新乡来讲啊，那个时候外边特别火，但新乡只有两家是特别好的，一个是您说的葛记， 对， 还有一个是老城，就这两家，老城是最早的，葛记是清真的，嗯，但是现在呢，基本上两家算齐名吧。但是老程的慢慢做不过葛记了， 嗯， 因为老程因为自己家庭内部矛盾的一些问题， 嗯， 所以把这分的吧，你都找不着哪一家算是老程的正宗店了。 我去年去西安的时候路过，还专门又去了一次， 嗯， 但是感觉就不一样，也去的是葛记， 哦， 生意还是真好， 生意还是好，确实是。 来，咱们这节就拿那个错错最熟悉的板砖朋友的信息，咱们收尾。 又来派我了吗？ 他说京城流行美食我印象比较深，因为我觉得他的岁数应该跟你们的岁数差不多， 嗯， 啊，他说比较深的呢都是一阵风，流行红焖羊肉，哇，满大街都是， 嗯， 后来没几年，哇，满大街都是水煮鱼， 哦，还真是 啊，就不管是不是川菜馆子， 嗯， 都得有这道菜。再后来满大街都是香辣蟹， 嗯， 然后再后来就是马小，但是马小就一直到现在了。然后满大街流行哪种菜，反正最近这一段时间都没有特别所谓红红火火的那种一阵风似的了，没有。马小流行时间还挺长。 最近那个牛肉丸， 嗯， 就是那个牛肉丸火锅， 那都有点 潮汕的那个， 潮汕不是 前年。 就您 刚开始是牛肉丸，现在是牛肉丸火锅。 嗯， 您说的是打边炉吗？ 不是， 不是， 也是火锅性质的 啊，就是港式的。 不是，它是那个潮汕火锅，就一天一头牛， 啊啊。那我知道了。但是最近这几年， 前年一阵风似的，满大街都开的 是。最近这几年也一般了， 嗯， 也一般。 原来有，就是那个时候刚开始火的时候，来北京算是火的第一家就是那个八合里，当时在清河那边。 是的，小银桥。 对，第一家。 嗯， 算是比较好的， 那是老门框的那个老板开的。 哦，真的， 我还帮他定位，帮那个四世同堂韩童定位。那时候我那电话就是一定位电话。 哦，真的呀， 定不上位子。 哦，然后呢，我们那一期节目呢，就请来那个谁，洪亮，

我们正在努力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改革开放四十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我七点六，哒哒哒哒。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请出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张焕月张老师，为我们介绍一下北京的天气情况以及其他旅游城市的天气情况。张老师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哎，咱们先来说说北京吧。北京听说今天晚上挺凉的，最低温度好像是三摄氏度左右，是吧？ 嗯，对。 您跟我们说一说。 今天因为天气晴朗，所以夜间风力也减小了。明天早晨这个最低气温在三度，这是观象台的。我估计像城区平原地区，有些地方还要低一点。你像海淀啊、石景山啊、房山这些地方，可能它得1到1-2度的样子。当然到北部山区，这是零下了，零下2-3度。 哦， 哎，这么样子，像有些地方还会更低一些。那么早晨起来，天气肯定会比较冷。那么尤其是这个在7点到9点这个期间，因为这个气温会上升到了5到9度，那么即使这个样，天气也是比较冷的。那么所以说外出旅游要注意防寒保暖。好在呢，这个冷空气已经过去了。那么今天16点半的时候，北京市气象台已经解除了这个大风的蓝色预警信号。那么未来几天啊，那么直到可能3号，这个风都不大。气温在小幅地回升当中，那么即使气温的回升了，夜间天气也是比较冷的。整个华北地区都是这样，从明后天开始，这个气温都小幅的回升，最高气温一般都到15度到18度，那么最低气温一般都是5-6度。当然像海拔高的地区了，当然还在零下，实在话你到山西太原这个地方，包括大同这些地方，气温都在零下。 嗯， 是这么个样的天气。因为未来几天对华北地区来讲，包括北京这个都是非常好的， 好的， 非常适宜大家旅游。另外我再介绍一下，对东北地区，像黑龙江这个地方啊，看来像哈尔滨啊、牡丹江、佳木斯、黑河、加格达奇，像这些地方，它我估计今天夜间到明天这个期间还要发布这个道路结冰的预警信号。因为在从26号开始，在一直间间断断的下了一些雪，有的地方这个积雪深度还比较深，所以说这一带，那么在这一带需要去旅行的话，又是驾车的话，那对这个驾车这个道路的情况是非常的不利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全国这个天气应该是还都是不错的，就是西南部地区，像这个云贵高原，西藏的东部，还有四川，广西的西部，这一带，还有一些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他大部分地方应该都是晴好的天气，能见度也比较好。是这么个情况，主持人。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的分享，感谢您。明天我们再继续关注，明天再见。 嗯，再见， 再见。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娘娘急驾！ 怎么了？ 电瓶没电了。 打开中国人保 APP 找救兵。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 APP 绑定车辆，一键呼叫救援，实时查看救援车位置。赶快下载中国人保 APP 吧。 4001234567。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这时段依然要关注的还是高速公路方面，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 进京方向，还有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的出京方向，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的出京方向，还有机场高速温榆桥到北高的进京方向，京沪高速四环到五环的出京方向，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的出京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多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呢要提醒所有的司机朋友注意的是，京港澳高速郭庄子桥路段出京方向路中间呢有一个障碍物，请后车注意避让。 您正在收听的是吃喝玩乐大搜索，吃喝玩乐大搜索。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妈妈，灰机。 那是人保直销车险空中救援机， 在天上也能救援吗？ 高速路上堵车，地面救援车没法到达，这时候就有直升飞机来了，争分夺秒救助伤者。 那如果小汽车也受伤了呢？ 放心吧，等路通了，救援车会第一时间赶往现场，100公里拖车送油搭电都不在话下，小汽车很快就没事了。 好厉害，我有车了也要买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看心情，喝看爱好，玩要态度，乐出逍遥。吃喝玩乐大搜索，引领年轻人的不羁生活哲学。FM 87.6，吃喝玩乐大搜索，只为等你一起出发。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今天咱们聊一聊过去、现在和将来。 别说不是你家乡话的话啊， 说的特有味儿，是吗？ 是是是，来来来，再次介绍一下我们的两位好朋友。 对，这个大家非常熟悉的错错。 嗨，大家好。 哎，还有一位呢，是大家不太熟悉的啊，身上有好多好多故事要跟我们分享的，也希望今天是第一次来，以后经常来啊。 是， 我们的好哥哥，北京自助 DIY 烤羊腿的创始人王伟，伟哥。 大家好，我是老王，王伟。 好，我小王。 不能叫伟哥。 啊、不是，不是已经区分了吗？他是老王，我是小王。 这还行， 可以吧？一会儿提问的时候， 隔壁老王也差点意思。 他不住咱们隔壁也没事。 不要加隔壁， 那行那行，多想就没问题。 哥住独栋。 现在在搁国隔壁的是错错，不要瞎说啊！不要瞎说。 得嘞，得嘞，得嘞。 当然了，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一会儿可以让小胖再次跟大家说一下。不过呢，通过互动的这些朋友发来的信息啊，还是挺有意思的， 对对对， 挺有意思的。 对， 因为今天我们聊的就是北京这么长一段时间啊，就是流行美食的一个变迁，包括呢也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互动一下，比如说您过去爱吃什么，哇，那几天不吃您就觉得心里就跟长了草似的，但是现在呢好像没了，哎呀，自己觉得特别遗憾。 嗯， 或者说您现在特别爱吃的，哎，其实都是可以聊的，没有问题。包括您聊那些很有可能您说哎呀我爱吃的什么什么东西没了，找不着了，哎，有可能我们的错错说哎有，他又在哪儿哪儿又开了，有可能吧。 对对对， 错错 能帮您找着哈， 不一定说的对地儿，有可能是有， 没事听着吧。我不是看了大家 就有一听众叫板砖，然后他就老经常我说错话他就跳出来，这错说的都他都对，你知道吗？但是他不说我也不知道我说错了。 是，只是这样，为什么叫错错呢？ 哦， 就是他老找不着地儿，说的也不知道在哪儿，反正就肯定找不着，就按他说的肯定找不着。但是最近一段时间错错真的是更新换代了，就进步明显。 他应该是不认识路吧， 但是吧我按照我 自 己说的我自己能找到， 这就叫瞎走。有叫瞎猫碰上死耗子，说的就是你这样的。看了这个微信平台啊， 嗯， 跨度特别大， 对， 聊什么？有的是我知道的，有的是我不知道的。比如说那个 Jim 说了，炒咸是炒酱官，这个是我听说过啊。 嗯， 但是你说我那一辈人肯定是没吃过，我估计我爸妈小时候可能会吃过。 不，其实如果要是聊聊的话，你一定是吃过的。这只不过现在 是这是炒咸菜吗？ 对，就 炒 那个里红 酱黄瓜， 哎，里头放黄豆，然后尤其天冷了的时候，家里都得备点啊。 哦， 炒咸食， 跟他说的是一回事吗？刚才 我不知道啊，不是你们仨别喝酒馆蒙我，我说的我不知道啊。 加点黄豆还要加别的吗？ 得加吧。得加点肉好吃。 照你们这么说的，就好多早餐包子铺送的那都是这个。 类似吧，但是家里做那个更高级一点。 哦，更高级。 对呀，啊，因为我不是说了，还得分有肉没肉的呀，或者什么的。 这估计也是冬天吃的吧？ 跟那个酸菜都是北方的过冬菜嘛。 对，所以你看，我一说你也吃过吧？ 那如果这个我是吃过， 就是嘛， 我是吃过。 对 对， 包括 好多我也吃过呢。 李国公说了，老城一锅，满大街都是，各种一锅。是的。就吃这羊蝎子。 羊蝎子， 你看像我们家边上那个某某羊蝎子，因为它是楼上楼下两层的，原来尤其是夏天啊或者什么，基本上就一层能坐满了，楼上没什么人。 我就记得 哇，这楼上楼下呀，我都坐满了，门口还有等位子的，一看就是天冷了。 对，我就记得零六年的时候，我左右我才知道有羊蝎子的，就一大锅一大锅的那个，真的。然后 你那时候才知道有羊蝎子这种东西啊？ 就是一大锅一大锅的那种。就 你知道为什么叫羊蝎子吗？ 我知道呀，就是把它全剃出来，它就长得像一蝎子。 哎，对对对， 所以它叫羊蝎子。 哎，羊蝎子我自己还真有点感触 啊。 您也参与过？ 我爱做啊，羊蝎子啊，就是做，我不是做那个烤串跟羊腿吗？但是。我那个其中的一个材料主材也是有羊蝎子，虽然我不用啊，但是我在家里经常做。 嗯， 我还由这个羊蝎子衍生了一个我自己的名字，叫七蘑菇面，就是把这羊蝎子呀，就是得用羔羊的羊蝎子，而且还是内蒙的。 嗯， 现在大街上就说满大街都是，但是好多人在用那个进口的那个 新西兰的那个羊蝎子。 那个其实常吃的人就是吃是像那么回事，肉也比过去多，但是就是不香。然后有时候我自己在家里边买完这个羊蝎子拿回来以后，自己在家做完以后炖得烂一点，然后让那个蝎子拿起来啊 脱骨。 我懒，羊蝎子我不愿意用手那个吃，我就拿俩筷子扎进去一掰开了，这羊蝎子我就认为合适熟了，掰不开就再炖一会儿。然后炖完以后呢，把这羊蝎子汤逼出来，拿我家里边有的呀，甭管什么蘑菇啊，什么松蘑呀，榛蘑呀，还有那个苔蘑什么这些各种蘑，包括香菇、干香菇啊，在一起跟这个汤打卤， 哦， 然后切鲜羊肉片，一定要鲜羊肉片，然后包括木耳和那个黄花也可以放一点，就是用七种这种菌类的东西，然后搁在一起，拿羊蝎子汤打卤，然后卤不能太咸了，因为羊蝎子本身做的时候你可以做咸一点，然后呢，半碗面。大半碗卤，这七种蘑菇搁在一起，然后那蘑菇呢，随着这蘑菇那个熟的不是有时间不一样吗？你要掌握一个先放后放一顺序。哎呦，每次吃完这羊蝎子的时候，吃羊蝎子的时候就想着后边这面了，但是那个做那蘑菇太麻烦，要挑着那些里边那些脏东西什么的麻烦，但是这个真的挺好吃的。 你店里有吗？ 我这么说你们一点口水都没有、啊、 不这个不重要， 没吃过、 不这个不重要，家里哪天还吃 随时可以 那就行。 我告诉你洗那个干蘑菇的一个方法，拿那个淀粉拿那个淀粉泡到水， 不用再搁淀粉了。 不是那个，因为淀粉可以把那个干蘑菇上附着的一些小渣子土全部都带掉、旋转拿一大盆顺着旋转泡一会儿，然后旋转就全掉了，米汤也行。 我跟你们这么一说我自己也想吃了。 别哥别听他的，他最拿手的是豪华版方便面其他的那些您可信可不信的啊。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没有二十十五种。我那天说我连着吃了俩礼拜十五种，就该吃重样的了。 得嘞， 嗯， 来，我们另外一位朋友是 MXH， 这也是我们一个老听众，他说最早印象的就是各种 美式炸鸡在北京特别多。后来呢，零七八岁的就有开始什么掉渣烧饼啊，啊蒸功夫包子呀，包括那个土耳其那种烤肉啊， 对对对， 啊这些都有 轮子烤肉。 哎，对对对，他说最近，过去吃的就是一阵风啊，就开始各种日式自助小火锅，现在也有。就比如说类似于像好运街呀等等这些地方，现在日式火锅也开始慢慢火起来了，也开始有。 反正我觉得还有印象特别深，就是那个麻辣香锅，我印象最深了，就是那个2006年我们去那个王府井那个东方那个地下那个地下一不有一个大时代吗，然后就我第一次看，就是我在这溜达，中午饿了不知道吃什么，就看一个小姑娘把头扎在一个铁锅里吃，我在这看半天，你知道吗？我就想问问他是哪儿买的，因为他还是一个散座嘛，你从别地儿买了端过来吃，我都不知道那是什么，我就运了半天气，然后我就鼓了半天勇气问他，我说您吃这什么呀？他告诉我麻辣香锅，然后我说哪儿买的，头都没抬一指那头，然后我就去买，就还要买一张卡，先要在那个前台存钱。 大时代基本都那样。 我不知道，你知道吗？那会儿我没做美食节目，不怎么在外面吃饭，然后就不知道，然后我就去第一次吃了那个麻辣香锅，真的是就跟中毒了一样，我天天吃，而且我一个人都吃一锅，我一个人吃90多块钱的。 哦。 嗯。 我天哪！ 而且还得吃两碗米饭。 你相当于把。把大哥他们那么多人上次去新乡那钱都吃出来了啊，厉害！ 真的，就我一人吃，就我如果两人吃的话，就其实也比我一个人吃多不了多少钱。然后那个人就我吃麻辣香锅有一特点，我先把里面那些配料都挑出来，什么那个就是那个草果啊，红色的那个辣椒啊，姜啊，香我不吃香菜。香菜都挑出来，先单要一盘子都捋出来，然后就剩下那锅都是我爱吃的，哎呦，就拌米饭，爽死了，简直！而且我天天吃。后来我就发现那个年代最流行的麻辣香锅有几个，现在还有呢，就是那个川城园还在， 有， 而且开了很多分店，但好像不是每个分店味儿都一样。 对， 我去过好几家，真的是跟有病一样，就去吃。 交大西门有一家好像还在， 也有。 对，然后那个后来还有一个一麻一辣，后来那个一麻它就不一样，它是用酱炒的，就是有几年，就是11年、12年、10年这三年就马上满大街都是各种各样品牌。 就一麻一辣，咱俩在亦庄， 对， 你记得吗？咱们不是也吃了吗？ 哦， 还有什么恭敬礼啊，就开了各种各样的，还有拿芝麻酱炒。 麻辣香锅是水煮鱼之后啊，就 对。崛起的一个，但是最近一般了。最近我觉得烧烤涮是一方面，然后烤鸭也是一方面。哦，烤鸭店， 烤鸭都流行了100多年。 是是，那因为咱们自己的嘛， 他现在出了好多精品的烤。 是的，是的，也都非常的好。然后除了这些以外，能够留存下来的，就是刚才说的所谓的麻辣香锅，应该都算精品的了。 嗯，还有一个东西比较小众，就是那个螺蛳粉。那个螺蛳粉就是特别逗，因为我办公室有一个女孩是广西柳州人，她就是柳州，她从来都没带我去吃过螺蛳粉。然后后来就有一回我去那个美术馆后街，那有一个秦记，哎呦，也是冬天特别冷，然后就想找一地儿暖和暖和，然后就去那个也不知道卖什么的，就进去往里一坐，觉得特别臭。 那个新街口外豁口有一个桂林米粉，跟你说这螺蛳粉这 不是特别一样。不是特别一样，桂林米粉是桂林米粉，螺蛳粉是螺蛳粉。 好多年啊，一直老是那么排队啊。 对， 然后吃那个 新川面馆，俩人差不多一站地吧。 对， 但是那个人好，现在去新川面馆，中午还都自行车上吃的，端着把盘子跟外边吃的还有。 对， 但是就那一家店好吃，但开的分店在吃。是感觉不对了还是环境不对？ 那时候 气场不对， 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啊，因为我那时候也没做美食节目，但是自己属于比较爱吃，而且我就是经常自己去吃，不像你似的大时代都没吃过那种啊。我是从大时代进步过来的人。后来觉得大时代真的没什么可吃的，最关键它做的不好吃。 对， 但是后来我在 SKP 底下，原来是不是叫 SKP？ 原来叫什么我忘了。 金地什么什么？ 不是， 反正就是 SKP 底下那儿。 不是， 那时候刚开，人还巨少，服务倍儿好，旁边还有一巨昂贵的超市。就在那儿，然后我就在那儿上边的吃不起啊，就只能往地下一层走。 走过去去看，哟，这么高端的超市，逛了一圈，哇，真贵。结果就到那边有一个卖麻辣香锅的地儿，人一我一算价格还行啊， 先付款的， 一对，也 是 办卡嘛，也是先办卡，充了100块钱，我们啪点完了，不好意思，先生，您这卡里钱不够，我觉得俩人啊，我们俩人吃了大概150多块钱，我说哟不错啊，后来就是吃那川城园，哎，就觉得好吃 啊。 对，但是我不知道像麻辣香锅这种是特别火，我倒没有什么感觉。我当时就觉得是你比如说后海周边啊， 嗯， 后海那周边就是那周边有什么小吃食， 嗯， 我觉得那可能是能代表一个火的程度。原来那边什么火，那个云南菜特别火， 嗯， 一家挨一家的云南菜，我全都是大的，有人家专门做菜的，什么样的菜的都有，小的就是做桂林米粉啊， 不是桂林米粉和云，对，还不是一回事 儿啊， 嗯， 对对，跟那个不是一回事儿，但是就是那个时候就全是做这种的，就是粉儿啊这种东西的全都是。我说哇，云南菜，后来有听说是好多咱们这儿的，比如像老王 就叫老王 像老王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在北京啊，那这个我也生活的挺滋润了啊，但是人太多，我找一地儿玩玩去吧啊，都到云南了，到丽江了，结果一看，哎呦，这地儿不错，得我就在这儿安扎下来吧，待了几年吧，好景也有看烦的时候啊，所以就说，哎，我还是回到我自己家乡吧，我再开一馆子。原来我可能是做什么别的东西的啊，现在我就把什么所谓的云南菜带过来， 对， 说好多都是那样的， 连菜带厨子一块儿 都带过来。对对对对， 是。 所以云南菜真是火 了一阵。我有一哥们叫王伟， 啊， 也叫王伟，他就开了一个云南菜。 是吧， 可能 下次 类似这样， 下次咱仨一块儿坐着吃个饭喝个酒的。 为什么不带我？ 为什么不带我们？ 我们仨读音都类似。 哦，嗨， 那也得有人叫你们呀，对不对？ 是啊， 就不能王伟、哎，对。行，一会儿咱们再慢慢聊。今天咱们聊的是曾经在北京流行过的那些吃食，包括现在的，包括以后的，我们可能也会聊到啊，如果有什么让大家觉得难以忘怀的，但是现在好像找不着那种味道了，咱们一块儿来聊聊，说不定还能让您找回来呢。微信公众平台 CHWL876。 谢谢您了，师傅。 张哥，你车怎么让别人开走了？ 这不又该验车了吗？上班工作忙没时间，哥就叫了人保的金牌管家帮我去验车，验完还送回家门口，不用自己跑，省时又省心。 不错哎，快给我也来一个。 拨打400-1234-567，投保满额，验车就找人保代劳，服务规范，靠得住。 畅享轻快生活，就选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给新客户送惊喜啦！即日起至12月31日，首次开立交行借记卡的新客户，完成指定任务即可获得500元新户专享惊喜。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真好啊，有一个 Persian 说了，我知道现在北京哪还有红焖羊肉，就在房山区的窦店镇迎宾楼餐厅里边有，还是清真的。 真的，我问小胖好几次了，我说现在在北京能吃到特别好吃的， 啊， 因为家乡菜嘛， 啊， 特别好吃的红焖羊肉。他说我琢磨琢磨， 就是 先派胖胖去吃，好吃了咱们再吃。 可以，回来我去尝尝， 可以 看怎么样。反正我吃过的几个，比如说那个河南驻京办的， 嗯， 还有那几个什么金石林啊什么的，那些地儿的啊，我就觉得性价比有点低， 嗯， 虽然做的还凑合吧，嗯，但是红焖羊肉哥你也吃过哈， 对， 那得是就跟咱们吃火锅似的，你得围坐起来，而且价格 别那么的贵， 是十几个人才吃了98。 他现在是把它当成一个菜似的了，就是一上来一小锅，底下点一小蜡烛，嘣嘣嘣给你加着热，我觉得就失去了那种意义， 差点意思了。 不过那你也应该先去试，然后回来叫 上王 伟啊，王伟啊，王维啊，有机会叫了不是？ 把隔壁仨老王都叫上， 讨厌， 我这住哪儿了？这是搬家吧这？另外还有这个谁，丽也说了，说以前的麻辣香锅里边有一堆大蒜，我特别爱大蒜，现在都没有大蒜了，可能是不是蒜贵了？ 嗯，两码事儿，两码事儿，人就是为了省钱。Prince 说了，能不能介绍一个现在吃麻辣香锅还不错的店？来凑凑 啊！除了刚才说的那个川城园以外，川城园我觉得还就是他那个春门那个店，我觉得味道还是原来那个味儿，还有那个王府井那个店，还有一个店在。不叫川城园，名字我忘了，但是地址我会说的很精准，在西南四环丰台北大地3里16号院门口有一个物美超市，物美超市一进门坐， 还得进了物美超市里、啊、 对，它是那个店和超市 也是个大时代是吗？ 不是大时代， 小时代， 人家是专门的、 不时代，就是一个那个饭馆，然后他们做的那个麻辣香锅挺好吃的，我去吃过好几回。 好，另外赵岩，我替错错表示感谢啊！ 我又说错了， 没有没有，他说错错，来清华大学找我，食堂我们这儿的每个食堂都有香锅，哎呀，而且口味都不同。 好了好了， 请你去食堂吃， 真的能去吗？这种话能当真吗？我就可当真了。 你就那么一听啊。 青鸟的天空说，我一个人吃过一周的虾脯的那个西红柿锅和那个牛肉套餐，那可以可以。那个也是我的挚爱，就当时那个旋转小火锅也是真的火过一阵子，包括那个回转寿司。 对，旋转小火锅是什么？ 不是旋转， 不是错错， 他不会转，他不会转， 自己转， 就是一个人的一个人那种独味小火锅。 我这是谁的这么多 药？先进广告，一会儿再聊啊。 本时段由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特约播出。 哎，怎么突然没油了？ 别着急，我已经叫了救援服务，师傅离咱们只有2公里，一会儿就到。 你什么时候叫的？我怎么没看到啊？ 全靠这个神器，中国人保 APP， 人保车险客户投保车损险，完成车辆绑定就能一键呼叫救援服务，拖车搭电、送油换胎都靠它，还能实时查看救援车辆位置呢。现在救援车离咱只有800米了，人保直销车险，专业化救援，放心看得见。4001234567。 本时段由创立110周年的交通银行特约播出。 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交通银行邀您拼团享惊喜啦！11月30日前登录交通银行手机银行，参加拼团活动，购买专享产品，成功拼团惊喜多多，赶快呼朋唤友拼起来吧！详询交行网点或致电95559，投资需谨慎。 荣耀西单，温暖同行。西单商场羊绒节开幕了，千款羊绒服装任你选，万件羊绒商品优惠中，买时尚羊绒就到西单商场。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 装修问题一大堆，中途加价、偷工减量、延期怎么办？材料环保不？施工专业吗？一想就头大。 找一号新家呀，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这些都不是事儿。 全包全配精装，999， 设计施工，大牌主材，厨房卫浴，全屋家具16件起，一价都配齐，直接拎包入住，自己啥都不用添。 先体验再装修，就选一号新家，999一瓶，全包全配精装。 4008764888，4008764888，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见店内。 吃喝任嘴领路，玩乐由心前行。我们的目标是掏空景点，赏心悦目，扫荡城市，随处为家。从南嗨到北，从西笑到东，吃喝玩乐大搜索，造出自我。 18:04，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吃喝玩乐大搜索。各位好，我是夏明。 各位好，我是王维。 还有我们的两位嘉宾，十全十美的导演赵雪莲，赵导。 王维。 哎，老王。 说话的这位哥哥就是隔壁老王，北京自助店位烤羊腿的创始人王维。 欢迎欢迎欢迎啊！ 被搬别人家隔壁，多得罪人啊！ 所以你们仨住一块儿挺好的。 下次团一局就是。只要听着这个名儿像是一样的，这个咱们都可以坐在一块儿。哎，真的，光我认识的，当然的字儿不一样啊，就有几个。 谁手机里边没有两三个王伟啊？ 对吧？ 我有5个。 那 倒还真是， 而且字都一样，都是王字边一个伟，就是你那伟，特别神。 哎、那挺 哦哦。哦 哎，那比如说像哥哥你怎么标号？ 他叫大熊烤羊腿王伟。 哦，然后那些哦，他都是除了名字之外他还有一个， 我有备注。 不是，你那些就标大熊烤羊腿王伟的重名。 大分不出来，因为我自己家有一哥哥叫王伟，我大爷家还叫王伟。 哦， 就一样的，就没办法，那就是大爷家王伟。 我那边有仨男性，就哥哥一个，其他俩都是女孩。 哦， 都是王伟， 王伟 哦，叫到一起，叫到一起，大家一块吃个饭啊、 哦， 看大家那个介绍的时候怎么聊。 这个重名以后不设防， 是吧？ 气场都一样 啊，对对对， 特别好啊。YYZ 说了，好像还流行过一段时间酸菜鱼，是的 啊、哦，还真是， 反正就在水煮鱼前后吧。 对， 哎， 而且那个。而且那个酸菜鱼特别容易标准化，我们原来拍美时候就发现那个菜最容易做了，它那个酸菜是一袋一袋来、弄好的、客人点完了以后那鱼也是都来的是鱼片、都不用动，如果有整鱼的话还是另一种，我说的那种就带鱼片那种、把那个鱼往里一搁，倒点水，酸菜往里一倒就咕的去吧，它那个调料都是弄好的、 但是那个要在贵州肯定不是这么做的 啊。是的， 对， 是的，是的、 鱼片现在都机器可以。 我上学的时候在寝室里还做过一回酸菜鱼。我跟我下铺那姑娘，我们俩 没把电炉子烧了吧？ 我们是煤油炉子， 真棒，宿舍烧了。 没有，但是这个鱼做完了以后就闻着特香。我们在学校旁边菜市场买了一条草鱼，有这么大，就是那个锅都放不下。那个草鱼放到锅里面以后，头和尾巴都立着，然后只有身子在那个水里面泡着，然后在外面买了一袋酸菜，就往里一遮。他说酸菜鱼专用酸菜，然后就把那锅盖就浮在那个鱼上面就炖， 都盖不上了都。 它真的可香，就特别特别香，你知道吗？香的不行了。后来我们就一宿舍人等着拿着筷子和饭盒等着吃酸菜鱼。后来谁先插了一筷子，就是苦的。后来我们想了半天， 你没收拾好那个鱼， 那鱼没动，完整的，鱼身上没有伤口。我们不会做饭，然后我们就可惜了那酸菜。 就是我个人觉得啊，人生的吃美食的品鉴鉴赏能力的最低潮就是大学时期。就是因为首先一没钱，二你有钱也花女朋友身上了。 可是吃什么都好吃啊， 就是吃什么都好吃，因为饿的呀， 而且能吃。 对， 特别能吃。 那时候都说那个大学食堂好。我去看了一下，我们那个大学叫万人大食堂，豁了大，哇，什么都有，进去吃你想那都几千种，我觉得得有吧，是吧？光那一菜，你吃上一周，我真的幸亏我们家是在我上大学那地儿，那大学那饭真的吃起来你就不用减肥，你就去大学食堂吃就 OK 了，绝对减肥。 哎呀，那你太可怜了。你知道我的大学那个食堂可好吃了，我的学校里面有11个食堂，因为我是民族大学，基本上每个民族都有一个对应的食堂。 对。 然后，而且我在成都上的大学，我们学校东门一眼望不到头，全是麻辣烫，我的起点特别高。 听见了吧？分地儿，这还是不一样。 而且我上大学的时候才知道，就有一种鱼叫叫那个叫什么耗儿鱼 啊， 我开始以为是耗子呢，我还不敢吃，后来说是耗儿鱼，可好吃了，我一个人一顿能吃6条、 啊、 我第一次见着这鱼就在成都见的，就上学时候吃的。 哦， 你们学校招生今年不成问题了。 哎，我们学校吃的特好， 我去你们学校吃过，确实特别好。 嗯， 确实特别好。后来我就去我们学校的蹭那个回民食堂吃，就是我有一特好一哥们儿带着我去回民食堂吃，哇、哦，真好吃！人家做的全是小炒啊，你想没多少人，整个学校没多少人。 我们学校人倒是挺多，但是他食堂多呀，11个呢、 嗯。 然后还有就是那个说耗儿鱼是2013年在北京也流行起来，做那个耗儿鱼火锅，这两年还开了不少连锁店。 对。 然后那个耗儿鱼，我一直以为那个鱼就长那样，说鱼怎么没脑袋呀？我以为那鱼脑袋特别小，后来才知道是鱼脑袋被剪掉了。那个鱼脑袋还挺大的，叫马面鱼， 嗯， 也叫扒皮鱼， 是， 而且分大的和小的。 哎，扒皮鱼，原来特供了好长时间，在北京， 嗯， 最开始黄花鱼、带鱼，然后就有一段时间就突然之间扒皮鱼没有刺，那个， 对 对, 对, 对， 是那个吧？ 我没有刺，中间有一根主刺，吃完就跟个笼子似的。 对对。对，你说完这我就不太想吃了。来来，我们要看一下互动的话题啊，信息啊，因为很多的朋友，哎呀，都勾起来了各种各样的回忆和感觉。首先呢，先给错错留一个任务啊。刘洋他说，各位好，车公庄附近有什么好吃的吗？三个老爷们儿打算周三晚上聚聚，好多馆子都订不上位子，求帮助。车公庄附近啊，你可以琢磨一下啊、 嗯， 一会儿你再说。 好。 另外呢，像啊，小江，他说云南菜，首推宝琴太尉是吗？他说云南本地人推荐的，就在民族大学附近、 哦， 还是不错的。 哦， 嗯，可以。 好，哎，我刚刚看有一位朋友那说的是，有很长一段时间沙县小吃啊。 啊，对对对，就这个， 对对对对， 就这个。 我觉得先流行的是不是成都小吃？ 成都小吃， 对吧？成都小吃，还有那个时候还有一个 拉面， 叫城隍庙，上海城 隍庙 小吃，也是那种什么有蛋炒饭、鸡排面什么的，鸡腿面。那时候我正上大学，觉得他那面特好吃，尤其雪菜肉丝面， 是是是， 沙县小吃，成都小吃，现在。依然还有的，有一阵儿特别火的黄焖鸡盖饭，黄焖鸡饭应该就叫 羊什么什么的那个黄焖鸡饭。 嗯， 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 我们单位食堂这样， 但是现在没有前一段时间那么多了。 对 对, 对， 现在相对少了。不过小胖说的这个就是江永杰 啊, 啊发的信息，他说12年在学校门口吃的一对福建老夫妻开的沙县小吃，到现在记忆犹新、 嗯、 啊，包括汤啊，包括蒸饺啊，那种 Q 弹啊，受不了。他说、 哎、 当然了。说我现在工作生活的地方就在房山豆店附近、 嗯、 他打算就先替你去红焖那边的红焖羊肉品尝一下、 啊、那你可能把握不准， 嘿，你要求太高。 回来我自己去尝尝去、 嗯、 啊，还有人说烤鱼，鱼头泡饼 啊，对对对 对呀、 啊、 烤鱼是真的， 烤鱼真是太风靡了，我还拍过京城烤鱼 Top 10 啊， 就是 谁是万的， 那个万 给 那个江边城外， 哦，江边城外 是 万 什么，然后我们上菜专门拍了一期烤鱼， 标准化运作嘛， 对 对， 我就特别喜欢吃江边城外烤鱼的那个酸那个青笋，还有平菇、 嗯、 藕片、 嗯、 还有那个豆皮儿， 嗯， 哎呀，点两份儿。 鱼呢？ 鱼谁吃啊？吃里面的菜。就要鱼那味儿，你知道吗？《红楼梦》对，《红楼梦》那茄子，你知道吧？根本就不吃那，就是吃那味儿。 我要是烤鱼店的老板，我都得哭了。以后我专门得开一店叫烤菜店， 真好吃。还有那个牛蛙锅， 啊、 嗯， 牛蛙锅也火了一阵儿。我记得我拍过一个，在一个叫就是那个胡同里的一个牛蛙火锅店，那个店才170平方米，然后每天排队拿号，我都不夸张，我当时都拍了200号。 然后他一个月能就是挣40多万，就可吓人了。然后那个时候我才知道， 江边啊， 不是，就 是 叫朴氏牛蛙火锅， 哦， 就是牛蛙锅。我们一说另一个流行的话题了，就是牛蛙火锅流行了好长一段时间。 也有菩提菜吗？那边 有豆芽菜，有我喜欢的平菇，有魔芋，有那个豆皮儿、青笋，然后还有那个我还会涮一点那个茼蒿。都是我爱吃的，还有宽粉儿。 你看你说的这么多都没有小胖喜欢的。来，小胖跟他说一下，锅里你要吃都放什么。 小酥肉。 牛蛙锅里头有小酥肉吗？ 可以有啊， 点一个。 我没注意。 你们俩可以合着吃。 午餐肉 各其所需 啊。对，午餐肉要也要煮里面放味儿，提味儿的。 鸭肠、毛肚、 鹌鹑蛋、 牛肝、 鸡翅。 不是，是说的是火锅吗？ 啊，是火锅啊。说成麻辣香锅了是吗？ 来来来，帮助一下刚才那位朋友说 车公庄。 车公庄啊， 四世同堂， 仨哥们儿啊一块儿吃 啊，三个男的可以吃四世同堂，还可以吃那个有乐园有乐居羊蝎子。 嗯， 他家还有涮肉。 嗯 啊，那个伟哥也知道一些店。车公庄， 车公庄啊，对，我自己是在那儿有一家店 啊。你有一个什么店？ 这叫什么店？ 叫大熊碳烤羊腿 啊。就叫大熊碳烤羊腿。好好，可以没问题。 那就吃这个去吧。 对啊， 仨哥们儿吃腿多好啊，一人一条， 可以啊。 而且这烤羊腿， 北冰洋管够。 而且烤羊腿也是一个流行风尚。 嗯， 我们也是专门拍过烤羊腿的京城 Top Ten。 哦， 嗯，然后那个烤羊腿有两种，好像是一种是腌，就是腌要用好多调料腌，然后吃的时候不蘸料。然后一种是就是腌的时候好像不是那么多料，吃的时候要蘸料。还有一种方法就是那个自己烤的和人家给烤好端上来的。 嗯， 我们是当时就是一种跟就借鉴烤鸭的那个焖炉挂着几十条一起烤。 哦， 然后也有这个敞开的烤。 嗯 啊，后来各有所爱吧，还是敞开了烤的喜欢多，又能 DIY 什么的。 你怎么想起来自己就是让大家客人自己烤，烤不熟怎么办？ 烤不熟接着烤啊。原来当时老去玩去，看见那个去内蒙以后，看内蒙人家做那个烤全羊好吃嘛， 嗯， 就琢磨着怎么把这弄到北京来嘛。后来哥几个一商量，给端到桌子上来，然后用前腿、后腿筋膜太多，肉也多，烤不熟， 嗯， 就用前腿。然后是这一说就话说来话长了， 嗯， 完了也其实烤羊腿流行了好长时间， 对， 也是好多就铺天盖地的好多就都在做，然后现在也都是就剩那么全北京也就剩的不多了吧，应该是也算流行过一段时间是吧？ 对， 嗯， 其实在一次就是餐饮的，就是全国的啊餐饮的那个高端的论坛上，因为我去那儿主持嘛，然后其中有几位现在在全国的就是做餐饮的应该算排名在头几的，然后我就问过他们一个问题，我说因为现在做餐饮的人很多，我说但是我知道比如说开100家真正能够挣钱的可能都是塔尖上那点，基本上底下铺底的那真是我一浪高一浪，但是基本上都牺牲了。但是我的意思就是现在到底是专业人士，就比如我是厨子出身我成功率高，还是说不我外行但是我有头脑那我成功率高。当然了，就是与会的这些高端的大咖们他们说的都不太一样，但是后来我就没好意思说，因为如果从我个人观点来说，我说不管你是不是专业出身，也不管你是不是外行出身，你必须得是一个吃货，就是一个特别爱吃的人。这样的话，我觉得至少你对这个是有一份热情的。 对对， 你来做餐饮一点问题都没有，不管你是内行还是外行， 尤其对食材的专注嘛。 对啊， 其实餐饮是一个黑洞，因为就像你刚才就说的，这就是好多人都在做，然后就是不停的换人， 对， 倒闭换人，就是现在每个人都富裕了嘛， 嗯， 拿个几十万投个餐厅也不当回事儿， 嗯， 然后赔了就赔了， 嗯， 然后但是真的是淘汰率挺高的一个行业， 是的， 包括流行个5-6年的东西，然后坚持下来的，咱们能数得过来的，也就是那个 是 那几样是吧？ 是的， 对， 是的， 有的时候我们去吃啊。为什么好多那个馆子上面都写我们家10年老店，我们家20年老店，我们家30年老店，很多的消费者就会说，哎呦，这家店都在这儿屹立不倒这么多年了啊，味道一定不差。 至少有它的独特之处。原来我也是按照这个路子去走的，一般我就看到这个，尤其去外地的时候，我就会找，一看这家店哈，我先找一找，这家店已经在这儿待了30多年了，好，那可以进去尝一尝， 可以按时间来选择是吗？ 对对对，我就按，就是因为我觉得时间越多，去的人越多，他的可能这种经验就会越来越丰富。 说白了，开了30年还没倒闭。 对， 说明不错， 啊，就至少有回头客一直在支撑着嘛，所以我就觉得一定有它的特色之处。但后来我吃了一家，在这儿就不提名字了啊，人家也是说自己是又连锁做饺子的，又连锁，而且呢是从哪儿来的一种做饺子的方式。后来我一吃，我呦我的天，我说这饺子你做成这样，你是怎么开店还能挣钱的？ 不，你应该说天哪，这么难吃，你都开30年了还没倒呢。 啊，人家还开的遍地都是。 但是价格也很关键啊，有的时候他能就是通过价格能有那个满足一批，比如上学的学生什么，刚开始大学生什么的，他还是有一大部分那个群体的。 嗯， 拉面什么的不都是这样吗？ 对，就是他做的这个所谓的垂直的针对性是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乱说的，就比如说小胖，他好就吃过的好吃的多了，你现在再让他吃什么什么，他这什么呀这么难吃，但是对吧，没吃过那么多好吃，觉得这就好吃啊。 你说就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小的时候吃的东西那个印象是特别深的。你看我，啊，做美食做这么多年了，吃过很多好吃的，可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特别好吃你们都不爱吃，就是火车上那盒饭，然后那个我觉得特别好吃。然后我自己也想为什么它好吃呢，好想特别像我小时候吃的那个剩饭，你知道吗？ 哎， 剩饭剩菜一热。 不行，不能听他说拉低了，来咱们插播一个东西啊。11月2号，北京范儿朝我听北京电台2019广告资源推介会将如约而至。 是的， 到时候呢，我们身边的很多的同事，比如说像小胖啊，像熊丽呀，啊，等等啊，老白呀，啊，DT 呀，啊，他们都会变成推介人，通过精彩创新的舞台剧的形式，充分展现北京电台的传播影响力和商业价值。 哎，推介会呢，采取开放式的报名方式，欢迎相关领域的听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您要想了解更多的话，您可以关注北京电台 RBC 微信公众号，回复广告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其实刚刚错错说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咱们回来可以聊一期，就是你在哪儿吃饭，在什么时候吃是觉得最香的， 对，特定时间。 对，就比如说他说的大学宿舍，大学宿舍做什么都觉得好吃，是吧？你真的，我那个时候也在大学做过饭， 嗯， 就一个电饭煲， 嗯， 拿清汤下的面条，啥调料没有，放了一把盐，弄了一包榨菜弄进去， 嗯， 巨好吃。就说哇塞，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就是饿的， 就是饿的呀，就油水少啊。后来呢，就从家里边，我们家比如说腊肉我们吃的特别少，但是我们家呢还有一个就是云南的朋友， 嗯， 会每年都给我们家寄腊肉，然后我就吃不了，我就在家里边把腊肉全部蒸得了之后，我就带回我们宿舍。 嗯， 我的天啊，你都不知道，我那个时候吃腊肉，你就算蒸完了之后也挺咸的。我们基本上两个晚上这么大一块，大概得有将近小3斤的腊肉全吃完。 吃完喝水 吗？四个人， 水够喝吗？ 他们喝酒，我 喝 水 了，就是 对。 多亏我知道他们是学什么的了，乍一听我说，哎呦，你们体院的吧？ 来，我们先进一段广告，一会儿回来接着聊啊。 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私家车主请注意，您的专属权益来了。 现在办理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可享积分换油、优惠洗车、道路救援等基本权益，更可享平安车险零利息、零手续费、零首付、30分期优惠。 建行龙卡汽车信用卡，一张您和爱车都会心动的信用卡。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网站。 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别墅设计服务，颜值不将就，给您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大牌环保主材，品质不妥协，给您期待已久的家。一号新家999，装修家不一样，超高性价比，品味不一般，给您回报长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4008764888，4008764888，999，装修家不一样。活动详见店内。 吃喝领路。 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有新来的朋友们问说，今天咱们聊什么呀？我们聊一聊这个过去特别火的那些吃食，现在不那么火了，但是想起来依然还觉得哎挺好吃的啊，至少火过一段时间。 是的， 还有就是现在火点什么啊，未来火什么， 哎，就咱们都可以聊聊嘛。 对 对 对，对 吧？因为今天算是现在和过去是封闭的话题，那未来就算开放话题嘛。 对 啊，无所不能的小河马说，我最爱的就是西单的香妃烤鸡、 哦、 从上小学喜欢到现在，那现在呢我基本上带着孩子吃，反正隔段时间就得去吃。 对，那个也是真是有年头了，而且我们小的时候就特别傻到什么程度，就真以为那是香妃传下来的什么方子，就是香妃的烤鸡。 嗯， 我们还说呢，呀这个皇上的媳妇儿都吃这个还能传下来。 嗯， 说那会儿拿什么油炸呀，我们还研究过这个呢。 香妃是那个 乾隆那媳妇儿， 那个 身上有香味儿的那个 香香公主是吧？ 嗯，对，类似吧。 看过还珠格格？ 我不是从还珠格格里看的，我是从金庸里边知道的。 当然了，也有人那个表扬我们的错错，这应该叫 K 谢、 啊、 是吧？ 对对对， 好， 对啊，这是表扬是吧？ 对， 挺好。 想好了再念。 错错感觉他从他嘴里边说出来什么都那么好吃，哎呦，火车盒饭啊，大时代，哎呦，听着都馋。 嗯， 前面还有一个定语，错错是不是父母做饭水平不太高啊？ 您说对了一半啊，父母做饭真的还是不错的。你比如包饺子。 对，我妈就包饺子，一年四季天天包饺子。我们家昨天我妈叫我吃饭，我说我不去，我妈说今天没包饺子，我就去了，结果一去馄饨。 哦，就类似嘛，就是做面食应该很好、 就馅儿。 对，错的家里人呢是我们尊敬的老师啊，都是做老师这行的，还是特好。但是您说对了一半，就是错错做饭是真不太行啊。所以他 行，我做的方便面可好吃了。 哎呦我天 哪。好啊，老蒋说了，驴肉火烧没人说吗？ 哦，对，驴肉火烧 是火过一阵儿哈、啊。 火，这我们也拍过。 对对对。 那会儿什么有几个最著名的，铜陵阁路那儿有一家，然后满大街的鼓楼的那个王胖子。 王胖子现在还有吗？ 有 还 开着 呢。 他们好像分成两派了。 明白了。我还是推荐一下我前一段时间吃，大家可以去尝尝，颠覆了我对驴火的概念，叫那个利顺桥。 啊，就是咱们上次说，我还推荐过那家。 哦，你也推荐过是 吧？咱们地铁六号线。 啊、哦，对对对对。 六号线， 他们家有几家？ 啊、 有几家？哦呦，真好吃。 他们家东西是挺好 的。您可以尝尝他那个叫驴，哎呀，那个叫什么来着？ 驴， 就类似于是驴的五花肉，那一份儿出来，价格挺贵的，168，但是特别好吃。咱先进广告，一会儿回来再详聊啊。 本栏目由中国建设银行京城热购卡赞助播出。 王总，什么事愁眉苦脸的？ 哎，还不是因为企业资金周转困难， 用建设银行小微快贷抵押快贷呀，手续简，使用零，利息省，有房符合条件的小微企业主都能贷，额度有效期3年，最高可贷1000万，按实际用款天数计息，7×24小时随借随还，有效节约融资成本。 建行小微企业抵押快贷，轻松抵，快速贷，让您的房子活起来，详询建行95533。 本节目由一号新家赞助播出，品质装修，品味选择，999一号新家。家是你灵魂的栖息地，家是你眷顾的避风港。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超高性价比，颜值不将就，给你喜欢很久的家。一号新家999全景家装，品质不妥协，品味不一般，给你回味更久的家。我是一号新家999，不一样。400-876-4888，一号新家，先体验再装修。400-876-4888，活动详见店内。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

哎呦，塔斯蜜有好多年没吃过了。那个时候还是我记得也是小时候，带着我舅舅带着我去吃馆子，就是去那个隆福寺那边的那叫 白魁老号， 它上边不是有那个算是餐厅嘛，底下是小吃，上面二楼是餐厅，我们就在那儿吃，点的什么塔斯蜜啊， 真有钱。 我觉得对我舅舅有钱， 主要是他来一次就得很宰。 那时候我一年来两次。 他们家还有一个烧羊肉，你吃了吗？ 吃，当时也吃了吧，应该不就太小了，记不得了。就那个时候吃过，后来我再去的时候都是在底下吃，就没上去，在底下吃个什么炒疙瘩呀，喝个面茶呀什么的，也就吃点这个，就再也没上去过了。 主要是。 舅舅没跟着， 不，主要舅舅觉得太能吃了，这白事不能上楼。当然了，像窝窝也说了，记得小时候王府井东风市场门口的大包子也特别的好吃 哦、 包括平安银行说了，哪有卖好吃的鸡蛋灌饼，能够给推荐一下吗？其实我特别建议您在我们吃喝玩乐大搜索我们的公号当中，我们以前有个推荐，就一些小店还都不错，其中这个应该是在台机场附近，人就早上起来卖几个小时，我特别的火，特别火，您可以查查那个文章啊。 我现在听见什么都想吃， 哎，真是 吧？我肚子刚才咕噜噜响了一下，有没有播出去？好吓人的。 路遥也说了，说他小时候满街卖的都是美式炸鸡腿儿， 有 推自行车卖的切糕，爬猪脸儿，毛鸡蛋，哎，毛鸡蛋，我上大学的时候北京还有，后来就慢慢没有了。 对，因为一般都是油商，然后 在 集资，很多人可能觉得相对来说，从感官上也好还是什么也好，都有点刺激。 可爱吃了、 哦， 当时我在一厕所里边录音， 我、哦、天， 在厕所里边。 厕所里隔音效果好、 他是要混响、 还录恐怖故事，录了四个小时，我录完了公司都没人了，出来吓死我了。那时候我是在那个就建外SOHO那儿、出来之后肚子特别饿，也没钱吃饭，当然也没多少钱，就碰见一卖毛鸡蛋的，我就在那儿吃，那个买了一瓶汽水，当时好像不是北冰洋、那时候可能北冰洋还没出来呢，就是他那个品牌就还没出来呢，健力宝那个时候好像也没有， 也没有是吧， 反正不是可乐就是什么的，反正也是带气儿的、我就蹲那儿大概得吃了七八个，就那就一算阿姨吧，一阿姨看我就那时候天还挺冷，就我们俩人，我就蹲他那儿旁边在那儿吃， 真的， 阿姨就像看儿子一般的看我， 给阿姨吃害怕了。 阿姨当时想， 那再给钱， 快，把我这儿梭哈喽， 对，梭哈喽，早点回家。 咱这儿卖的是煎的，特好吃，比我在南京吃的不太一样。南京是蒸的，而且他还给你弄挺讲究，你撒点盐，底下最底下那蛋白你不能吃，说那个是有点消化不了，你就只吃上边的。这个没那么多讲究，就是全都给你包好了，拿一棍儿一插，哎，就吃，然后就跟吃烤串差不多，但比烤串便宜啊。那八个下去也挺饱。 你们遇上过这种就是在外边吃这种小摊儿，然后就梭哈这种事儿吗？赶上过吗？ 没有， 这还真有，有好多时候就是。一看还剩多少个就得了， 全包了， 我 全包了，早点回家吧，就是那样。 就是那个推车卖的那个烤面筋，就在那个白云观后边那条街上，就有一个卖那个推着车卖的，他家那个烤面筋特别好吃，我都不住那附近，我每个月都要专门找他一趟吃那个去，然后我就一下就是我，因为他从5点开始卖，卖到7点基本上就收摊了。然后我经常赶到最后给他梭哈，就剩多少我都买了。他烤面筋呀、烤鱼豆腐啊、炒冷面。我现在发现我特别喜欢吃大排档，就没有坐着吃的东西。 这我们那小谢听众人都说了嘛，火车的盒饭呢、大时代呀，这都是你的最爱。 但是烤面筋是挺好吃的， 是好吃， 烤的脆脆的， 是好 吃。对，而且他们家那个人他自己先炸一罐辣椒油，他自己泼辣椒油，里面还有芝麻、然后烤完了以后给你刷那个，拿一个刷子蘸那个上面的油，每次我都看着那个油刷子上蘸了很多芝麻，我就特别开心、然后上面有很多芝麻就特别香， 真好。 烤面筋、烤鱼豆腐、炒冷面。 哎呀，刚才 现在还有。 有， 刚才还表扬你们的电视节目呢。你老说你好吃这些，小心容易拉低了收视率啊。 那我说点高的。 哎，这样这样，为了弥补，来介绍两个你吃的还不错的。 哪方面呀？是 那小摊的就算了，咱高端一点的。 啊、哦，高端一点的哈。啊，那我觉得那个什么，烤羊腿就不说了。我觉得火锅。 来 啊，火锅，然后那个我是因为比较能吃辣，我就喜欢吃那个辣火锅。然后辣火锅呢，那个尤其是喜欢吃里面那个涮的那些菜，就还是那几样，平菇，麻辣牛肉，然后那个藤椒，然后还有那个宽粉、土豆片、藕片、青笋，是我最喜欢吃的海带。然后有几家我觉得我是我常去的。一个就是哎，现在新开电台巷还挺好的。新开的那个啊，在他开之前呢，就是我想去吃那个袍哥火锅，在那个丰台，然后呢还爱吃一个叫郭说，他们家其实主打是毛肚，所以他每次上来上一张这么大的毛肚，叫比脸大，但我不吃毛肚，我老觉得那跟吃毛巾似的，然后我就也他们家那个料特别香，然后就这是我爱吃的两个那个重庆火锅店，然后还有就是像伟哥他们家的烤羊腿、羊肉串，然后呢他们家的那个芝麻酱糖饼，这是我最喜欢吃，这高档吗？ 凑合吧。 还有羊蝎子我也爱吃。羊蝎子我喜欢吃三五糖的。三五糖它可以自助也可以单点，我就问明白了。然后它有一个大的红的那个红铜的大缸，就这么高，大概有小一米，然后里面它每天炖一锅那个羊蝎子，都炖的是红色的，然后你一夹一抖了，这个肉就掉下来了。 羊蝎子分红汤跟白汤。 对，我就特别喜欢做那骨髓。但是没人帮我吃肉，你知道，特别苦恼。然后那个我就喜欢做那骨髓，他那个羊蝎子就是胜算就在他特别入味，他从早上就炖到卖到中午午市卖完，晚上就可能还上新的，我就不知道了。我一般就是一点多去吃，然后就能、 哎、直接点棒骨不就完了吗？ 哎， 不，三五堂是一个吃自助的地儿，不是说他点什么吃什么。 我没反应过来。 你看你入坑了吧？ 对，还有那个马小啊，马小高不高？ 马小现在挺高的了，客单价挺高的了。 对呀、啊，就除了咱们大家都喜欢 八块十几块了。 对，除了咱们都喜欢的那个，就是洛阳的那个马小、然后我最近觉得有一个外卖马小还挺好吃的，就是那个。 麻辣诱惑 不是辣鱼什么辣鱼，就是也是就有点像麻辣诱惑那个 辣家私厨 啊，对，辣家私厨，他家那个外卖特别好吃，而且那个手套给的是那种手套，有点像那个做手术的那种，就绝对不会把油渍在那个指甲里。还有干锅鸭头。 对，干锅鸭头， 我着实火了一阵 啊。你看那个我们拍的那个古城的那个， 现在还有， 古城那应该还 还排队。那天我路过，哎、 哦、 呦，依然排队， 哦， 连外卖窗口都排队。就我们主持人不住那附近嘛，然后还拍过他们家，然后就他媳妇跟他排队，说排了40多分钟还摇，就遥遥无期。他前面70多个人， 火、 就特别吓人，外卖那吓人啊。但其实我个人喜欢更喜欢吃一个更干的一家，是在那个丰台，不有一条路。万丰路、就是那个， 就是都是小吃，包括大馆子好多。 对，面冲他那个万丰路那个大雕塑右手边，然后就是叫那个他家店叫什么名字来着？但是他们家鸭头特别好吃，我想想叫什么，龙虾，叫龙虾什么什么。他家干锅鸭头特别香，我每次点两锅。他家那个鸭头特点就是它是干的。它端上来就没有汤也没有油、然后那个骨头都是脆脆的，你在这咂吧咂吧能嘬一晚上、 对， 可惜就是不喝酒。 来看看 Cisco 3640发的这个吧。 他说的第一样我还真不知道。哎，他说18块钱一只的和鸟一样大的烤鸭，是火过一阵子吗？这个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火车站附近卖的吧？ 我先是还想说金百万的吧。 这不知道啊。他说到从这个烤鸭啊和鸟一样的、 我想起来了，我知道那得多大的鸟啊，那个鸭子还有这么大呢。我吃过 鸭吗？ 反正我知道哪儿有一个，就是那个香河园，是香河园吗？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地铁有一站 叫什么？ 好，没事，你就说鸭子本身吧。 这个过 啊， 就是那个三环的东北角，二环从中间那个地方，就有一个叫燕什么的超市。 哦， 那个超市， 燕丰超市 又是超市， 对，燕丰超市。 对， 但真的排队，那是我见过的排队排的最火的一个。 他那个鸭子是什么？是跟北京烤鸭这种焖炉或者是挂炉 不太一样，它有点甜口。 那就是南京的那边的鸭子做 法。我还去排过队呢，真的排了好久。 是不是烤鸭？ 18块钱一只。 它也叫烤鸭。 它叫烤鸭。 是鸭子还是确定是烤鸭？ 我觉得类似于 你点了以后，他给你在那个一个这么高的木头的案板上给 你 剁， 啊、 你 碎 剁。 是是是， 那还真是。 我觉得品种 张茶鸭吧， 哎，品种肯定 不是张茶，就是烤鸭。 又不是烤鸭，烤鸭不是那种吃法， 哎，是 是 是， 就是南京也叫烤鸭，就也是那样的，只不过它的皮不像是北京烤鸭似的这种酥的啊什么的，我们要加饼什么的，它有点类似于像南京的盐水鸭。 它还真是烤出来的，后面就有一个 烤的色儿是那样的。 对对对，也是枣红色。 只不过它的皮是那种软软的、糯糯的那种皮。不是脆的， 皮没注意， 可能说的又岔皮了啊。另外呢，你看这个哦，这个龙阳也说了，小时候炸马小，就是麻雀， 炸麻雀， 嗯， 现在 没 有炸铁条， 现在没有了， 现在没有了。 银银说了，实在太饿了，现在又堵车，所以我停着车吃着老家肉饼，也很香。在我心里最好吃的饭就是妈妈做的饭、做什么都好吃。要说以前吃过最好的，就是在90年代，那时候还小，下馆子爸爸必点两个菜，一个是糖醋里脊，一个是京酱肉丝。 哦， 京酱肉丝也是我的爱， 也火过。 鱼香肉丝、 就是 鸡丁， 对，必点菜嘛、 对， 所以以至于到后来，就是因为认识很多那个大厨级的人很多嘛，他们都说饭馆一说要招厨师来，就是刚才说的这几个菜，来多炒一个。 对，鱼香肉丝 对吧，宫保鸡丁，这都炒一个。 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在北京站前头有一个小饭馆，就是那个门还是那个木头门，刷的蓝色的漆，挂了一个布帘子，然后我觉得他们家京酱肉丝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京酱肉丝，那个鱼香肉丝是最好吃的，京酱肉丝也好吃，是拿那个豆腐皮儿卷的、我后来就过了这么多年，我再也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那个鱼香肉丝和那个京酱肉丝。 是，错错可爱在就是他的跳跃性思维特别好。我们说京酱肉丝，人家在这鱼香肉丝了。龙阳也说，哟，大姐这高端讲的真接地气儿，我还等着说日料呢，直接就干锅压头了。来，这样咱先进一条广告，马上回来啊。 这么多基金怎么选啊？ 工行 AI 指数服务功能已正式上线，你不知道吗？工行 AI 指数为个人投资者提供直接投资中证工银财富基金指数的便捷工具，解决了客户选基难、投资时机把握难的困难。点击一键投资即可完成对相关指数的跟踪投资，轻松完成资产配置，方便又好用。 投资就是如此智能， 入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详询工行网站或95588。 吃喝领路，逛吃前行，吃喝玩乐大搜索，一起出发。 咱们先回答几个问题啊，一个是谦的问题，他说哦，他首先推荐了一下，这一看去过新乡，新乡呢有一个叫那个鱼馆，我也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他说是叫大清江鱼什么的，那个鱼馆也是特别哦，丰收鱼， 哎， 丰收鱼 是在你们当地也特火吗？ 在当地特别火，而且已经火了不下5年了 啊，这么长时间了。 对，就我现在每次回去啊，我们就在吃红焖羊肉呢，还是吃这个丰收鱼呢？你甭管去哪儿，红焖羊肉还好，因为它有几个店可以选，丰收鱼就那么几家店，而且每家都排队。现在就是原来人家是一个门脸，现在已经把旁边的全包了， 都给收回来了， 全包了，但还是人很多。 哎，老王。下次你们再自驾出去玩，路过这儿别吃红焖羊肉了，尝尝这鱼。 好，可以发照片呗。 特别好，就是 你就刺激的， 他刺激不了，刺激你。 行， 他那鱼是现挑的，现挑完现给你切片，然后后边就给你炒去，它有点类似于像麻辣香锅的那种。 麻辣香锅鱼， 它有点那样啊，但是它炒的是有什么微辣，或者说有什么酸菜味儿。 用的是河鱼还是海鱼？ 用应该是河鱼，用的河鱼，啪啪啪炒完了之后，最关键这鱼我倒觉得也无所谓，最关键是它最后用这个 那汤啊，他把那些鱼骨头啊什么全都给你撇出来之后，加热水或者加他们的高汤，弄完那汤之后，你可以在里边涮锅，但我们一般不涮锅，我们在里边下面吃，巨好吃。 哎呀，那我想起来就是。这个东西我在广州见过一回，我们去广州拍片，当地说最红的一家店叫鹿鼎记，就是不是那三个字，就是福禄寿喜的那个鹿鼎记，就是跟你这一模一样，就是干锅鱼片，麻辣的，还有那个有青椒味的，吃完了以后可以涮锅。就他们家火到什么地步，他们家那个排号拿号的等位区，我们问了一下，有几百平方米，200多平方米、然后旁边还贴了一个告示，如果有倒号的就罚款200。 哦，都火成这样。 对对，然后我们当时去就不想找人家，想自己排，实在是排不上，因为我们只待三天，第一天就没吃上，后来第二天就当地那个就联系那个老板，因为我们去拍那个美食嘛，然后老板就特别自豪，你看我这里最讨厌就是倒号，不守规矩，然后那广东人说话就特别有意思，就火成那样，就是你说这种，先吃那个炒的鱼片，还可以炒点我喜欢吃的平菇啊什么的， 对对对， 就涮可以涮点平菇啊， 豆皮儿，就是把一样做精了，而且是坚持做精了。 而且那个老板他以前根本就没有去过四川，他也没去过重庆，他在做这个店之前是一个卖跑车的。 哦， 这个跨界跨的我特别震惊。 来，咱们回答一下谦的问题。他说：“各位啊，想问问北京哪有吃羊棒骨的？就是那种没什么肉啊，就是吸骨髓的。” 有有有，那个南二环有一个阿兰菜馆，原来是24小时，现在好像也是24小时的。 哦，是， 对， 是是， 他就是有专门有可以点棒骨，还点那个羊蝎子。 阿兰菜馆好像也好多年了， 好多年了， 是， 可日子不短了。好， 24小时了，好像原来 是， 对， 现在还是吗？ 现在。也是吧，好像我没注意，好像是，原来肯定是， 阿兰菜馆，兰就是那个 兰花的兰， 兰花的兰， 对， 静好说了，烟峰商场那个我吃过，是电烤的，天天排队， 还 不错， 就是电烤，后面有个电烤箱， 今天有雨说了，太晚饿了，被你们说的都饿死了，你们天天这样，于心何忍？我们肚子都叫了多少声，你们是听不着啊？我们自己说的自己也饿呀，来，最后我们再来一波狠的。好吧，伟哥， 说点高端的吧。刚才不是说 伟哥来个高端的， 高端的呀， 高真要高端的，别压头了啊！ 这真的是 真要高端的， 牛排算吗？ 可以 啊， 可以。 哎，你还记什么那个？咱就是在那个 798那个， 他不吃牛排， 对，您就自己说就行。 我问他，你还记不记得这菩提菜啊？ 没有菜，有 牛排没有菩提菜。我在那儿吃了一个牛排，应该是叫艾特咖啡， 就在798里， 就在798那个核心的地儿，他那个老板是画画的，他也是跨界做进来的，我觉得他那个还不错，挺好的，而且他那个环境也挺逗的，是属于旧厂房，上面还有标语什么的， 就是至少有那么一个场景感吧， 对， 就会觉得不错。 他的牛排选的也不错，也骨刺也肉什么的，我们俩去过一次是吧， 我你上头都没吃饱， 再来 那跟那个大熊炭烤羊对比呢， 这不是一个路了吧， 我要是您就说不如我那个 谦虚错了。 然后我最近还吃了一个私厨，应该算高端了吧，也是牛排。然后他那个就高端到哪儿呢，就是你这桌上所有东西啊，你今天要吃饭，比如咱们今天要吃饭，你要提前2天还是3天打电话预定，然后他自己有一个大的庄园，里面所有的菜啊什么都是自己揪去，不是咱没时间，人家厨师给揪去，什么胡萝卜呀、黄瓜，那胡萝卜真好吃，就咔哧咔哧咔哧，就那个水就往出滋。 有评估吗？ 没有，他就是没种蘑菇。然后他有牛，他那个牛号称还是从日本的什么牛和咱们山东的什么牛的那个 和牛 啊，和牛是这么个意思啊？ 笑， 就是合在一块儿就叫和牛是吧？ 就是那种的那个就是混血的那个牛，然后那个就吃起来也挺香的，他给你烤那个就是牛排，煎起来也香香的，确实没有不底菜。确实没有 TRB 的那个牛排真是不错， 这个可以有，这个可以有 TRB 的牛排好，是相当棒的，然后酒也好，我在那儿喝了那个瑞士的红酒，印象就超级深。 好， 这样收尾拿小红的这条信息收尾，当然人洋洋洒洒写了很多字啊，就比如说觉得说那个错错反正对方向感也不熟，一说哪儿都说按上架走，说这个也不是复试的对吧，不能这么聊。然后再其次人也说得跟错错说，下次再说什么好吃的时候咱真得是比如说有门面房的呀，有啊正经大厨啊或者什么，你就千万别说那些流动的，因为找不着你知道，你再好吃也找不着，包括对吧，以人家那儿主打菜品为主，那你千万别一说就是我最爱吃里头那个泡的笋打底菜什么的，一提肉就过没吃不行。我觉得小红说的特别对啊， 虚心接受。 对对，在这儿我提醒他。 对，但是也借着就是这一段时间，可能也刷了一部分屏，到晚上也让大家馋了许久的风味人间。我觉得就是很多风味都是在不论是在人间的哪一层啊，它里边都会散发出它独特的那种魅力，即便是小到你都不知道它是牌照是有没有。或者是谁在经营这个，还是大到他可能经历了几百年的历史还流传至今，但是就是这种不同的美食的味道一直吸引着我们， 对 不对？啊，来吧，今天我们没聊完，因为未来我们还没畅想呢啊，对吧， 现在还没说什么呢， 一直回忆 过 去 了 是吧今天咱们先聊到这儿，有空呢我们让隔壁老王继续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是的是的是的， 这外号算出去了， 三王开泰好吧， 哎， 一起来参加咱们的节目，好，谢谢错错，也谢谢伟哥，谢谢 大家， 哎，我是夏明， 我是王维， 接下来的节目是打开文化之门，明天我们再见了。 Spend my life being a color. Whenever you agree with me, when I saw you kicking dirt in my eye. You're thinking about my baby.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 You're thinking about my baby. 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white.It don't matter if you're black or 本栏目由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特约播出。 岁往月来，都说最好的孝顺是陪伴，最好的幸福是团聚。工商银行北京分行恭迎敬长日，爱满夕阳红。即日起，每月15日，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面向55岁以上客户推出6大敬长服务体系，幸福福利月月不迟到，愿每一位长辈因我们的祝福而欢心。关爱长辈，工行一直在行动。 官宣，公主邮轮春节超人气航线，带你玩转东南亚，探索澳大利亚、新西兰。关注公主邮轮微信公众号，赢取免费船票，全家一起海上过大年。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